十一章六节道出了信心的重要性，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的经文。经文说，人没有信心就不能赢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存在，又信他必奖赏恳切寻求他的人。是的，圣经强调人没有信心就不会蒙上帝喜悦。不要以为建立信心是很容易的事，因为连使徒时代的基督徒也受到劝勉，要巩固他们的信心，维护这独一无二的信仰。因此，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鼓励所有侍奉耶和华的人一定要建立对造物主的信心。那么现在问题是，你的信心有多坚强呢？你家人的信心又怎样？当然，圣经所谈到的信心不是轻易的去相信别人所讲的话，这里所说的信心是基于切确根据的。因此要找到充分的证据来建立我们对造物主的信心是需要时间和精神的。这种信心就好比建造一所房子，有的人用竹来建造房子，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一幅插图。虽然用竹建造房子非常简单，因为竹子长得很快，每24小时你可以想象这个竹子可以长高达3尺之高，也就是说今天你看它还在地上的时候，明天你来看，诶，已经3尺了，长得很快，也很容易把这个竹子编成一幅墙，然后马上呢就能够把这个房子给架起来了。但这种用竹建造的房子很可能无法承受大风大雨，大雨下来的时候，如果你睡在里面就会有雨水滴下来，也许大风吹一下这个屋顶就不见了。相比之下，一个稳固的建筑物却不一样。我们来看下一幅插图，这是台北101大楼，要建造那么高的大楼，一定要非常坚硬的钢骨水泥，然后一层一层的建立起来。台北的101大楼地面上一共有101层，地底下有5层，所以总共是106层，比马来西亚的双峰塔还高。马来西亚双峰塔只有88楼，那么它是台湾最高的大楼，也是台湾唯一超过100层的建筑物，它也据称为是地震带最高的摩天大楼，共高达509米。你可以想象要建造那么高的大楼需要多少的砖块来建立，肯定它的砖块要非常坚固才能够承受那么大的重量。同样的，我们要建立对耶和华上帝这位造物主的信心，也要靠各方面有相关联的证据，才能够像建造这个大楼一样一块一块的把它砌成坚固的墙壁。那么有什么证据好像砖块一样可以帮助我们一个一个的像砖块这样连接起来，建立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呢？以下我们会谈到3种砖块。好，第一种砖块是记载在罗马书1章20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罗马书1章20节。 经文说，自从创世以来，上帝那些看不见的特质，就是他的永恒力量和神性，都已清楚可见，从他所造的东西就能看出来，所以他们实在没有借口。是的，第一种砖块我们要肯定的就是造物主的存在，有助于我们建立信心。我们是否很肯定耶和华上帝在天上管理这个宇宙呢？他的存在我们是否 100% 的相信呢？还是还有一丝丝的怀疑？根据这节经文，许多保罗说，受造物本身就是信心的基础。因此，这鼓励我们去自我省察，我在这方面的砖块，就是造物主的存在方面，是否需要收集更多的证据，好帮助我建立对造物主的信心呢？例如，通过观察受造物的特性，就可以了解上帝的能力和智慧，以及肯定他的存在。例如，你可以想象，每一年有许多人死在车祸当中，但是在一群的鱼群里面，也许高达几百万条鱼一起游的时候，却不会相撞。科学家去研究，为什么这些鱼在海里整百万条游的时候不会相撞呢？他们发现到，原来鱼不只是靠眼睛来观察它要游的方向，它们在身体旁边还有所谓的侧线感官来感觉周围的环境。所以它配合眼睛和这个侧线感官，就能够很快的采取行动，要向前还是转左还是转右还是往后转。所以科学家现在也正在模仿鱼的感官，去设计出零碰撞的汽车。通过观察这些受造物，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对造物主的信心。那我们是否可以收集更多这方面的砖块，也就是这方面的证据，使到我们的信心是风雨都打不倒的呢？是的，这是第一种砖块。好，第二种砖块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继续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经文说，圣经全都是上帝用圣灵启示的，对于教导、责备、纠正、按正义施行管教，尽都有益。是的，第二种砖块就是要肯定圣经是上帝用圣灵启示的书。我们是否能够肯定圣经的内容是完完全全来自上帝，而且是真实正确的呢？例如，圣经虽然由大约40位执笔者撰写，他前后就是说第一位作者跟最后一位作者相距大约1600年，但其中的内容却和谐一致。当圣经谈到科学或考古学方面的证据，往往都是真实可靠的。我们是否能够100%的肯定圣经的内容是来自上帝的呢？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是可以再收集更多的砖块，好巩固和加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呢？所以这是第二个砖块。好，那么第三个砖块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继续看约书亚记23章14节。约书亚记23章14节，经文说，今天我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你们心底里清楚知道，你们也完全明白，你们的上帝耶和华 应许赐福给你们的一切话，没有一句落空，全都为你们实现了，一句也没有落空。是的，第三个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对上帝信心的，就是他的应许。我们是否完完全全的相信上帝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呢？好像经文所说的一样，还是我们会怀疑他会不会拯救我们？圣经的预言很多已经充分的应验了，例如单单应验在耶稣身上的预言就有几十个，而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也表明他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因此在上帝应许的可靠性方面，我们又是否可以收集更多这方面的证据，好加强我们对他的信心呢？我们如果收集以上这三种证据，就是上帝的存在、圣经的内容是来自上帝的，以及第三，上帝的应许必定实现，就能够把这些砖块好像要建造摩天大楼一样，一粒一粒的连接起来，建立坚定的信心。当然有了信心并不表示我们不用做什么来巩固我们的信心，就好像我们刚才有谈到要建造一座摩天大楼，有了坚硬的砖块还需要什么呢？就是洋灰，把这一些砖块给粘起来。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沉思古代宗仆的榜样，他们怎样对上帝表现坚定的信心，来巩固我们所得到的这些证据。例如挪亚，挪亚他对造物主有非常坚强的信心，他从来没有看过洪水，但他竟然相信上帝会用方舟拯救他一家和所有动物。他的一家不是用了四五个月来建造方舟，反之他一家也许用了大概40到50年。你可以想象40到50年差不多是人一生中的半辈子，都在每天去树林砍树搬回来，然后建造这个房舟，长达40到50年。这需要多么坚强的信心，多么坚定的信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从圣经的记载帮助我们看出，这个方舟高达13米，很可能大概像我们的聚会所的高度，然后长达133米，也就是比一个足球场还长的木船。有这样的信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挪亚和他一家以行动把他们的信心给表现出来。因此在希伯来书11:7就谈到挪亚因为有信心就显出敬畏的心。所以通过沉思挪亚和他一家的这个信心的表现，就能够好像一个榜样，让我们受到提醒，巩固我们所收集的这些材料。那么第二个信心的榜样是谁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打开希伯来书11:8-10。希伯来书11:8-10，好，经文说，亚伯拉罕因有信心蒙召的时候就服从主命，离开家乡到必得为业的地方去。他虽然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却还是去了。 第十节，他一直等待那座有稳确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建所造的。是的，亚伯拉罕可以说是一位出类拔萃信心的榜样。第八节说，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但还是去了。耶和华上亚伯拉罕很可能是从挪亚的儿子闪那里知道关于上帝的事。他上帝跟他立了约，叫他启程往应许他成为大国的地方，他不知道是哪里，却还是离开了富裕的乌尔。但他要采取这个行动，怎么表明他是一位有信心的人呢？因为他不只是单身寡人就搬去另外一个地方，也不是两夫妻搬。同样经文谈到他带着年老的父亲，还有他的侄儿罗德，以及他的仆人，还有他的牲畜，整可以说是整家人啊，整村人啊，走了多远呢？不是走去隔壁村，走了大约1000公里的地方。你可以想象，还不知道去哪里，要带着那么多的人跟他全部的家产一起走，走了1000公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怎么样做呢？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建造一座坛来献给耶和华上帝，崇拜他。不只是这样，当他抵达了这个应许的迦南地的时候，当地闹饥荒，他并没有急着要回去他的家乡，反而继续留在那里。那么上帝跟他立了约，说会让他的家族成为一个大国，因此要求他行隔离。他在受隔离的时候几岁呢？是99岁。你可以想想，一个99岁的老伯伯要行隔离，是多么不好意思，是多么痛的一件事情，对吗？要行隔离，割掉他的包皮，然后 但是他却以身作则，带领他的全家的男丁去行隔离。除此之外，当上帝要他献上他的唯一的儿子以撒的时候，他也认定就算以撒死了，上帝也会把他给复活过来。所以通过以上的种种的行动，帮助我们看出亚伯拉罕的确是一位信心杰出的榜样。他不只是相信，轻易听信别人讲的话，他还以行动给 表现出来。因此通过沉思和查考这些古代宗谱的榜样，能够巩固我们的信心，向这些宗谱学习。那么现在来到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努力建立自己的信心呢？还有我们有没有帮助我们的家人建立信心呢？在演讲的起头，我们已经看了希伯来书11章6节的经文，谈到我们要有健全的信心才能够取悦上帝。因此我们可以想想，自从我们受浸以来，也许基本的信心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相信上帝存在，圣经是他的话语，他的话语的价值等等，但却不要停留在那里，要继续强化我们的信心。那么我们不只是要帮助别人建立信心，也要建立自己的信心。通过什么方式呢？我们要做个人研读，恒切的祷告，不要错过任何一个聚会，还有参加表现信心的工作，例如传道工作。因此我们可以沉思我们自己是否需要做更优质的研读，好让我建立或者是巩固自己的信心呢？不要只顾帮助别人，以致忽略了我们自己的研读和沉思上帝的话语。在雅各书2章22节强调，要巩固我们的信心，就必须加上一件 刚才我们谈到那两位宗仆具备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雅各书二章的二十二节。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经文说，可见他的信心跟行动相辅相成，而且信心靠着行动才能完备。是的，经文强调信心必须靠着行动才可以完备，意味着有了行动，我们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坚强。就好像要建造一座大楼，单单只有砖块跟这个洋灰是不够的。我们回到这个台北的101大楼，它怎么样让它的这个大楼能够完备呢？好，请放下一幅插图。原来在这个101大楼里有一粒那么大的叫做调质阻尼器，这个调质阻尼器它是一个巨大的钢球，重达660亿公吨，单单这一粒球就高达5楼那么高。你可以想象这一粒球啊，比我们这一个建筑还高。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看下一幅图画，它被安置在87到92楼之间，那么它的目的就是当强风吹袭，或者台湾常常有所谓的台风吹的时候，这个大楼难免会摇动，而这一粒钢球同一个时候也会摇动。可以看看下一幅插图，例如当台风从右边吹到左边的时候，这个钢球会停留在原来的位置，把大楼给拉回来调整。所以通过这个钢球的摆动，它能够使到建筑物的晃动大大的减少。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大楼的话，很可能不时会看到这个球在那边摇摇，就好像一个人的信心有行动一样。也就是说这个大楼会不时的一直在那边摇动，好使它整座大楼可以稳定下来。所以我们的信心也必须要有这样的行动。是什么行动呢？例如通过传道、参加聚会、在聚会里评论、续访、主持圣经研究，还有在日常生活上按圣经的原则做决定，这些都是我们的行动来的。这样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坚固，好像一个摩天大楼一样。那么坚固了自己的信心，第二点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家人建立这样的信心。你有没有想过要怎样做好建立我们家人的信心呢？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立下榜样，他99岁的时候还愿意听从上帝的吩咐去行割礼。当时他最小的孩子几岁呢？13岁。所以他 为他一个小的儿子带头，表明他对上帝有信心，服从上帝。同样的，要帮助家人建立信心，就要从父母亲的榜样开始。父母可以根据例如我们之前谈到的上帝的受造物跟儿女推理，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记下这一期的文章，就是守望台2016年9月，守望台2016年9月28到32页，这篇文章很好，它教导父母亲可以怎样根据孩子的需要跟他推理，加强他们的信心。那么其中一些例子是这样的，比如说在日本有一个妈妈，她有2个儿子是8岁和10岁，那为了让两个儿子认识上帝有多关心人，她就上帝有多关心人和认识关于地球的大气层，她就请两个儿子 为他做一杯咖啡，就是让他们学习要放多少的咖啡、牛奶和糖，这样孩子很用心的去泡咖啡给妈妈喝。这样妈妈就问他们为什么那么认真的去做，他的孩子说他希望妈妈会喜欢他们做的咖啡。因此妈妈就说，上帝也一样，他为了让我们能够适合住在地球，他也很好的分配大气层中的气体的比例，比如说氧气多少%，这个二氧化碳多少%，氮气多少%，好让我们可以适合居住。通过这样的推理帮助孩子看出这一点。另外是一对丹麦的夫妇，他们也一样用飞机和小鸟来做比较，帮助孩子推理，建立对上帝的信心。他们问孩子说，飞机好像小鸟一样会飞，可是飞机会伸出小飞机吗？不会哦。然后 小鸟需要跑道吗？不需要跑道。那么飞机的声音比较好听，还是小鸟发出的声音比较好听？所以通过这样的推理，然后可以问问孩子，那么你认为人创造飞机比较厉害，还是上帝创造小鸟比较聪明，比较有能力，比较有智慧？所以通过这样的推理，可以帮助孩子培养正确的思考能力，然后建立对上帝的信心。那么 当如果父母亲要教导孩子看出圣经价值的时候，刚才的例子是谈到上帝的存在，那现在谈到圣经的价值的时候，又可以怎么样推理呢？那文章中也提到，他说他这对父母，他就请孩子想象，如果一天他要去一个无人岛生活，他要选什么人跟他一起在无人岛生活，然后就跟他一起讨论加拉太书5:19-23的原则，这样帮助他看出他如果要和平的在一个无人岛生活，就需要有这些圣灵特质的人住在一起，才能够和平共处。这样孩子就学到，哦，原来他也需要培养这些美好的特质，才能够住在上帝应许的新世界里。所以这样的推理能够帮助孩子以有启发性的方式去加强对上帝的信心。那文章中也强调，要试着用想象力不断的用新事物去强化孩子的信心，让孩子可以学得快乐。那么一位做父亲的在日本做父亲的爸爸，他就说他有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每天就用15分钟用这种方式跟孩子推理。这样他说15分钟对孩子不会很长，对他来说也不会太长。是的，父母亲有信心不等于儿女自然而然的会有信心，因此父母亲就需要根据圣经或者周遭的事物去建立他们的信心。而其中一个方式就是需要培养孩子们也有个人研读的习惯。那即使是在单亲家庭里，信徒的一方也可以用以上的方式，也就是这篇文章的方式，来建立孩子对造物主的信心。当然你们的忠心榜样是最能够帮助孩子有这样的信心。是的，我们可以在生活的每一天都表现这种信心。耶稣基督答应我们，如果我们有这种信心，就能够克服如山的障碍。在马可福音11:22，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马可福音11:22-24。于是耶稣对他们说，对上帝要有信心， 二十四，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求的，只要有信心，认定是得着的，就一定得着。是的，耶稣向我们肯定，只要我们对上帝有信心，只要是按照上帝的要求去求的话，就一定会得着。因此我们在工作、在学校、在婚姻关系处理难题方面遇到信心的障碍的时候，只要我们按照上帝的忠告而行，表现信心，就一定能够克服这些障碍。像亚伯拉罕和挪亚一样，我们要不断巩固自己的信心，那么在哈米吉多顿来临时，我们就有机会度过大患难，享有永生的希望。 好，我们谢谢这位弟兄所给出的演讲。那么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跟地点，我们也会有一个公众演讲，主题是行走永生之路。好，现在我们会开始另一个节目，就是守望台研究班的讨论，我们也请金蒙弟兄主持。